拥抱爱，想被你疼爱，这专属的浪漫，没想过要离开，习惯有你的陪伴，怎么到最后两个人不合拍，话题只剩无奈，关系变不自然，越来越礼貌对待。当我们不再为爱歌颂挥霍说好的梦，曾依赖的手已不再温柔，我还能要什么？我从来都不想自由，一个人过得简单也是轻松，却还是寂寞，多希望再被爱感动，幸福都只剩空白，未来画面多精彩，不值得期待、是借口，安慰的话别说，不如保持沉默，离开了都别回头。当我们不再为爱歌颂挥霍说好的梦，曾依赖的手已不再温柔，我还能要什么？我从来都失去后才懂得勇敢的资格，多让